写什么？ 我要你写退婚文约。 啊，你让我退婚呐？ 哼， 岳母稍待，我去写。来， 哎，你要到哪里去啊？ 岳母让我写退婚文约哇。 你这是，哎呦，怎么讲呢？ 小姐， 上前带住赵郎嫂，妻子面带铁三心。既然你父说是我父对你的情， 小姐。 伤寒病吃蚕豆嘴硬， 你 要是做了官呐，老夫人许你一剑，我翠屏也许你一剑。 哦，哪一剑？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。 那把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？惹你们走上。 参见段文墨， 看你跟我 是。